松鹤群臣叹相救兵，忽一日帮军殿的薛景山城下报号，城楼上爱将的贞观要笼络英雄，奈仁贵在帮军殿上招亲，未曾齐奏印大唐绿叶，不得受记在军营，狂遭贬时寒心曾上过绝户本，因惧罪国袍不认小英雄，薛景山二闯重围，江阳举人不薛仁贵，见凡是闲人马奔城，但梳妆相去端正玄机剑，宋正义苏兄斜牛挂银铃，好在冷带风尘够，心眼寒凝下烈容，二十年被日月消磨，家人半老，依然是那当初的动作，还是旧日的神情。酒醉在太宗的一旁，心思个油疼，哎呀，念养病之恩难说是不认，惧欺君之罪又不敢应承，见贤人欲知提将，金莲甩凳下征军，想你奔军大礼行，阎王成龙连叩首，臣妾我是范进丁啊，薛礼之妻参拜圣明。太宗瞄向乔雪里，只见他无语低头把颜色更，太宗说平辽王此妇人之言，你可听见？薛仁贵牙关紧咬把心横，启陛下臣我有嫡妻，迎春刘氏并未曾在那帮军殿上把心成，此乃是西凉定下的燕坟记，此妇人冒认为臣是则来诈成， thank you.

爱的英雄啊，他那心思可真有疼啊。面如金纸，哎呀怨不慌，可莫心凄凉的那个野妇人，他欲扎孤城无妙策，不讲诡计乱军心，听他的言辞全都是假，那李叔的字体也非真，他既说和臣夫妇有三个月，叫他认一认哪个是正东要表的人。薛仁贵一边说把李叔扯碎，唐太宗苏信郭袍是个忠义的臣，再说是他妻又无人认识，这樊金定若说不是，见郭袍的光景可又可疑心，王大臣面面相关，人人皆都不忿，在家前又不敢多言说，未必是真。聂代代城下的闲人听恩召见飘摇摇，扯碎梨树就落在了眼尘，这位聂闲人啊，朝上叩头说臣妾后知啊。唐太宗其实就为何闲人，东晋王爵方才奏朕，他说是方君殿并没有你们那门子亲，那黎叔也非是仁贵邪，他说你是西凉派了来的诈城人，你既是薛黎之妻，你认一认啊，谁是薛黎烈仙人，半上低头无有话云，听说是夫主伯袍他不肯认呀，软缺缺的想去叫坐在原，无奈仙人将身站起退了两步，手拉着衣襟就斩了战泪痕，背切切眼望城楼，救国冒火一茫茫，魂灵城上这雨汗淋身，你们哪个是伯袍，只瞧得粉颈焦酸，柳腰儿软，为人儿不难坏了痴心烈胆的人。

有眼看眼我的前景，今日里你的丈夫我有困惑，我进不行至杜康酒馆的门前，他那里买的是好高的美酒， 慌忙忙忙外头我开个门两扇，哟，叫